女孩并没盼望能生出一双美丽翅膀，她只每晚照样对着唱熟悉的歌曲与影像，有缘坐下说话，自干一杯再合唱吧。一曲过了这晚已熟透，歌声哪去理会是吉他。谁人要知道，想知道真心说话，人人爱一次，只一次，谁知算了吧。茫茫心深处，伤心故事总讲不完，无论真与假，亦不必管当做笑话听吧。抱紧晚钟轻轻随电，女孩望着电脑，自己青春已没太长，不知老了会到哪地方，千杯醉了最后未完赏。人要知道，想知道，真心说话。人人爱一次，只一次，谁知算？